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的双休日又到我们和古曲爱好者呀一起在节目中分享各种形式的曲艺作品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是一个京韵大鼓的专场，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要为您请上的呢是洛派京韵的创始人骆玉笙先生。要请您欣赏的呢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一段三国题材的作品《泗水关》。 说那董卓自重 断，这一日正在享福，花酒陪伴见参谋李儒，慌张张走过近前，丞相啊，你来看，高级折本朱学骗，十八路诸侯来犯边，已然杀到四川的关，这东国大吃一惊，顾不得银眼，忙传旨聚集两班的武官。东国说：“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哪位将军好得到军前？”吕布闻听，天伦不管，相府子管把心当官。没儿看，十八路诸侯有五宽可依让，因为儿方天几尺土马，管家的命安全。董卓闻听，笑容满面，我儿英勇天下传，奉献呐、啊，此一去要多带人马，久经操练，平灭诸侯了早归还，免得为父挂心间。这吕布答应了一声，将身转在旁边，忽有一人把他拦，高声说：“杀鸡何必把牛刀献，不劳诸侯到军前，不将远战诸侯首级不取，不把难看。”东郭吕布山木留神观，见此将好的威严，忙征兵杀出天，忙朝山看，带一兵八角那插天盔，盔缨乱颤，山上穿冰铁甲，甲也那响连天，天神得到头金金，刚须铁面面下悬，护心静静无动我手里放光寒，寒风吹飘摇摇，不费气死胆，干过的勇将错头乱过肩，转元将姓关英雄能征惯战，丞相啊莫将我愿当先，当死水官不敢看，提纲官花斗战，领雄兵当阵前，管教那十八路的诸侯，一个个打得欢喘将难逃，且回到那城墙怎么那个是正那个花将军既愿朝泽领兵五百，就命你胡真李素为天将官，这花兄辞别董卓，脚上把兵点，咕咚咚放好了三声响连天，那云花兄七匹花斑豹，雪里送炭， 带兵同一阵，大将包忠先被华雄斩，第二阵刀劈祖茂战败孙坚，余射出征也被华雄斩，永攀峰在回马刀下死得可怜，那华雄连营数阵千骑把将斩，没有得狂傲无知把杀起边，这一日该死的华雄又来骂阵，诸侯闻报胆战心寒，袁绍兄哪位将军去出战啊，哪位将军去出战，见战中人人不语，个个无言，袁绍兄可惜呀，马了上将颜良门丑，为随战乱来一将，壮胆华雄不回南，花未满见阶下有一人高声喊，说末将我不才元当先，喊一声我举雷同中把蒙古呼唤，说某远战华雄的首级监狱中且说大将华雄连营六七阵，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是洋洋得意又来骂阵，早有那守营的小卒连忙跑进帐去说报华雄讨战，袁绍说再探，又连忙问道哪位将军出马迎敌，哪位将军出马迎敌，连问数声并无一人搭话，来帐下怒恼了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上个帐来躬身施礼说盟主，末将不才远斩华雄的首级献于帐下，袁绍抬头观看，见此人身高九尺，头戴绿缎的扎巾二龙斗宝，履袍金甲鸾带纱腰，足蹬虎皮战靴，看他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二尺有余飘洒胸前，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袁绍说讨令者何人，在旁边有北平太守公孙瓒，连忙站起身形说盟主，此乃是平原县令刘玄德结义的兄弟，姓关名羽字云长。袁绍点了点头又问道他官居何职，关公说这为平原县马弓手。袁绍尚未答言，在旁边怒恼了南阳太守袁术，把桌案一拍走，好一个大胆的马弓手，想我国家大臣尚有三分谦让，两里先灵一小卒竟敢如此乐武扬威，分明藐视诸侯无能，哎，与我烂帮诛除帐外。左右一声答应，在此时旁边又站起一人，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官拜骑都尉，连忙抱拳拱手说公路，斩息雷霆之怒，想此人口出大言必有勇略，就命他出马迎敌，如其不胜回来再责备他也还不迟。袁绍说孟德你想，十八路诸侯若使一马弓手前去迎敌，岂不被他人耻笑，曹操说明公此言差矣，看此将堂堂的相貌一表非俗，若到那两军阵前，那华雄焉知道他是马弓手，把明公莫以贵贱而论之，以国家为重。关公厉声说道某此去斩不了华雄， 愿将乡上的人头是甘当军令。曹操听此言，吩咐军卒看酒伺候，左手提壶，右手持杯，来到跟前，阿关将军，愿此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区区不才，只有三杯水酒，将军请饮，以壮雄威。关公说：“且慢，我先斩华雄，回来再饮，此酒也还不迟。”说罢，向上一一突突突跑出帐外，早有那手下的从人抬过青龙刀，备好黄骠马。关公瞧了瞧左右，并无随征将校，只有数名小卒擂鼓助阵。关公暗想，那华雄本是能征惯战有名的上将，谋此去并春秋刀上摘星欢斗，伤他不可。想罢，抖擞威风，暗暗扎金，满满双袖，金锦乱带，登登战靴，嗖的一声，飞身上马，提刀直奔疆场而去。关公长飞身上了他的马吊鞍，青龙刀头朝后转朝前，他把花请客证据如闪电，丢了黄骠马跑四千里前，奔雄威只数我残美是等元旦方言，是敌人不做准备就趴在马吊鞍。这华雄他是洋洋得意，正马战七诸侯个个无能，早把心当官，静悄悄这门旗一闪，这匹战马可真不慢。再看时马上回将说话到了跟前，忙问道：“来将通明在交战，关公处山西县梁某姓关，这关字环卫说满那刀剑就到了面前。”那华雄未曾防备，大吃一惊，往旁边一闪。关云长搬刀抡险刀尖奔贼人的胸前，这华雄招架不及，啊呀一声说不好，扑哧哧刀刺华雄是带被连着肩，奔了浪撒手扔刀，红光风险扑扑扑，此时坠落地边穿。关云长甩更离鞍如闪电，那吃阁下华雄手起就上了马吊鞍，杀散随征兵五百，手提人头转归还，当那仗术马弓手将令末将把华雄斩，啪嚓嚓把人头扔在地平川，众诸侯默默无言互相对看，在旁边张飞大笑便看呀，二路能替国家出反叛，抬抬抬快饮这三杯水酒，还未曾贪曹操说：“关将军武艺高强，世间罕见。”这袁绍把脸一沉，说：“尔等莫胡言，帮传令军卒们把和尚人马往下追砍，请在沙门的 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泗水关》，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京韵大鼓唱段。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

马汤贪图把红日满，他弟兄懒官城外的顶，随定了众人就进了关。老大开言叫老二，老二回过头来叫老三。哎，哥哥兄弟你们瞧啊，城外头来了一个充军的汉，犯人他长一个好五官，八字眉淡丰年，胸前飘洒无了然。嘿，这人真不像行凶作恶的犯，为什么有罪衣在身上穿？我不言众人起来看，在西大街跑过来一匹马，这不扛起了陈如烟。是哪一个？谁呀？神行太保假马大宗，他来到了街前，有大宗马上仔细看啊啊，猛然间有一番二姐差，他到了我的马前，我看犯人好面善，怎么一时想不到我的心间，想不多时认得了。哦，云长见的那个黑松簪，甩凳离鞍下了马，走上前深大一步，好尊三哥何道安然。三哥呀，我说你那不在咱们山东云城县，您到了我们江州为哪般？宋江说啊，只接因事发鬼笑，刘唐就把雷锋出来下，我在乌龙院惹祸端，拜酒杀了杜严氏女，因此发配来到了这边，一无三亲共路过。哎，就是我的兄弟，你得照应咱。戴宗说：“哦，既如此，先别上，咱们你去找一座叫楼吧金坛。弟兄四人往前走，眼前来到了天台轩。”戴宗啊，广寒下拴住马，腾腾腾，他的兄们上楼去是万大栏杆。 刘强，你给我们蒸上一桌顶高的菜，那烧黄耳就要两坛。好谈的答应一声，说您教育我，那你那看他一趟一趟往楼上端，且不言他弟兄楼上吃酒，气得艰难了一个讨人嫌。嚯，这个人身高有丈二，长了个肚大要有圆，生脚的抱头趁着欢颜，有一部扎蓬胡须飘在胸前，头的一顶马尾金的帽，身披这个青衣露着他的肩。这个人他姓李名魁，是个血腥汉，和旋风三个字是旁人把他传。李魁呀，五九夹带三分罪，行在路北就在路南，离得远的用脚踹，挨着他近他挨着我上前就是一拳。晃了晃荡起了酒馆，手拍着桌案叫堂官，叫枪你快给大太爷我打上五坛子酒，黑爷爷吃碎了怎么比武打的拳。好坛的过，哎哎哎，我的黑哥哥，您得别嚷了，我们楼上边来了几位山东的大客官，您不知道吗，山东人生来的脾气最暴，他们听见大拳就上前，哎，您那找的什么不自然。李逵说，怎么着，你们楼上来了山东的客，您那看他不顾的吃酒往楼上翻，上了楼来留神看，观则见四位坐在那儿的花圈。李逵这里高拱手，哎，列位请听言，你们哪位可是山东客，宋江魁他就是咱。李逵说，在你们那个贵地方有我一个朋友，但我知道家都在哪边。宋江说，山东陆府地方大，州府县道管得宽，有名的朋友我知道几个，无名的人儿你休得来问咱。李逵说，我可告诉你说，要提起我这个朋友啊，也没什么大名姓，能带着你们山东半边天，姓宋名江，其实与宋三爷忙回答说就是咱。李逵闻听宋江道，赶上前双膝跪楼上边，哎呀三哥，小弟我盼三哥比直苗盼春雨，非是往阴难的年，我非说我的哥哥，您把兄弟我给忘了吗，啊，我本是和旋风李逵，我来到了这边，我三爷闻听忙搀起，哎呀贤弟呀，来来来坐在一处快划船。李逵说，酒家你快给爷爷们扛好酒，要这个跑摊的站在一边，他撅着个大嘴不耐烦，有心要把好酒献，这个黑小子白吃白喝不给钱，有心不把好酒献，黑爷爷翻了脸更难缠，他是万般出在无机难，您看他一谈一谈吃不都的楼上端。李逵喝酒留神看，哎，此处酒少菜也餐， 尊生三哥把我等，当小弟买几条活鲤鱼，怎么回来再划船？逛了逛当把楼下，浪了浪上到了街前，这边倒那边看，不见卖鱼的在哪边。常言说这街上无鱼，不会到市上去买，世上再无有，我只可到江边。嘿，李逵出离了江中的南门外，我有一道长河把路拦，手拿着两筐柳绳看，从上哨自听得为上位，为上位，为为呀，活来了一只大渔船。您猜来者是谁呀？谁？浪里八条名叫张顺，方摆小舟到了这边，李逵岸上点手叫来渔家。我要你听言，大财爷把你的鱼来买，我买的楼上就酒餐。张顺这里留神看，嚯，黑的个儿站在江边，仿佛是他前三天把我的鱼来买，他直到今儿个没给钱。张顺说有鱼，鱼倒是有，就是不卖。黑哥哥吃鱼，你再等三天。李逵岸上一跺脚，我怎么会上不去他的渔船？您别瞧李逵粗中有细，他是猫腰捡起半头砖，砖头包手巾内，用手托青套衫。嘿，渔家，你往这里看，嘿。大太爷怀里是银子，我兜里是现钱。张顺上了李逵的当，您看他哎上位哎拿起高来就腾船，多多是船到江北岸。嘿，李逵走通打个箭步上了船，用手掀开锁扶板，嚯，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许多的鲤鱼肚在藏的里边，他大鱼穿了十几尾，把小鱼捧起来给扔到了江里边。小鱼啊，你在江中养着吧，养三年并二年，一个个长得足高，一斤来得重，打上来好给爷爷舅舅餐。晃了晃当要了船下，张顺过来把他拦。哎，黑的个儿，你哪儿去吧？拿了我的鱼，你还没给钱呢。李逵说：“怎么着？你不知太爷我在衙门里住吗？啊，吃几条糟鱼，你都要的什么钱？”张顺说：“你要给钱，我放你走；不给钱，打顿拳。”李逵说打了好打了好，打闹之中数着咱。张顺说你是文打是武打，李逵说把那文打武打对我言。张顺说我讲武打约朋友，我讲就文打单对单。李逵说对了，咱们爷儿俩还是文打了吧，一群一伙，老子我先翻。当啷啷，这一个船上小高粱，那个江岸脱靠山。李逵脱了个大光膀，张顺摘小帽穿。这一个噌打了个箭步闯上去，那一个闪在了一旁边。这一个泰山压顶朝下打，那一个举火来烧天。您的想情，这个小张顺他本是水陆的英雄汉，一到了汉二可透着有点棉，打着打着漏了空，没有李逵的功夫全。李逵爱是窝里发炮，嗖，一拳头 谁打了个面朝天，赶上近前忙抓住，他是啪啪啪又是三拳。哎，打鱼的小贼，你叫叫我三声李爷爷，我就饶了你了，若不然打到你来年三月三，张顺挨打拉大话，叫爷的汉子不是咱，让太爷翻个个还够你小子打三年。你魁越打越有气，毛腰捡起你半头砖，砖头一举你的命在，砖头一落你的命染黄泉。眼睁睁张顺这就要废命，您说巧不巧，过了一个水地方又把他来拦。哎，黑德哥撒手吧，打死人命的要关天，你再待一时不松手，我连他乃你所当官。李逵闻听往一旁里闪，在这么个家困，小张顺哼，鲤鱼打挺穿上穿，站在船头当断混。哎，小子打架你敢上船吗？李逵说，哦，别疑惑，你是得水里的物，太爷的大门冲江边，一天三遍去洗澡，大猛子打扑腾就要来问咱。我常跟龙王爷在一处里吃酒，吃醉了抓住夜叉，我倒他滚船，哼，打了眼无马桶。小张顺腰刀努力支开船，李逵说，哎，你乘着爷爷我上哪里去？张顺说，小子，咱们山水的地方好打船，小船泊在江心内，咱们要刀弯住船，他们二人蹬两蹬放两放，扑腾腾扑腾腾跳在水里边。哈哈，张顺见水宽如猛虎，黑李逵跳下了水，好似个绵羊一个样般，往下蹬了蹬也够不着个底儿，往上够了够也没得什么般。哎呦，挺大的个子，感情不会腐水，张抓大嘴饮清泉，没等半盏茶时候，可了不得了，把个草包的肚子给灌了挺圆。张顺说，小子，这你还不叫我吗？叫我三声张爷爷，我就饶了你了，若不然灌到你来年三月三。李逵喝水还拉大话呢，打鱼的小子，我可要你听言，有法灌还来得灌，小爷的汉子不是咱，挠一挠怒一怒，我鼓鼓肚子全给你喝干，喝干了五湖四海三江水，我让你打不得鱼呀，你就走不得船。张顺说，小子，你有多大的肚量，你给我喝了去吧，我明儿个买了这只船，杨坦李逵要废命，江岸来了宋老三，带叫张顺慢动手，他本是贺旋风李逵来到这边，张顺一见宋江到，他就把李逵拽到江边。李逵说，我爱江中好天水呀，张顺说，我爱江岸这个大滚船，他们弟兄这江边全都见了面。张顺李逵加马带松松松，拉后山三场两两杀了周官，他们一起奔梁山。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闹江州》，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在黎明 你的脚步牵绊着楼窗，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里空忙着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不密档案马上播出。如果有人告诉你一瓶小小的白酒中包含有国家秘密，你敢相信吗？在中国就有一款白酒被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这就是贵州董酒。1983年12月15日一封科学技术保密项目通知书被送到了贵州董酒厂，通知书的编号为83氢离子第三号。 贵州省遵义市董酒厂，你单位关于董酒生产工艺配方的项目正式列为精工系统第一批科学技术保密项目，级别为机密，其保密要点是生产工艺配方对外开放程度为可参观不介绍不拍照，请认真贯彻执行，特此通知。 从那以后，董酒厂的酿酒车间成为保守国家秘密技术的重要场地，车间里醒目的位置都贴上了可参观不介绍不拍照的保密要求。而为了保密，酒厂将1258道工序分成几大类，把工人们的工种重新划分，划分后不再换岗。多年来，董酒人一直严格遵循这一保密制度，并以严苛的大国工匠精神酿造着董酒。130余味天然植物草本配方，1258道工序，5年时间方可酿成。为让大家品鉴到采用国家秘密技术生产酿造的健康白酒，我们特别推出了董酒窖藏特惠品鉴活动。想健康饮酒、喝健康董酒的朋友们，可以拨打